而且呢個虛空界未盡，咁啊虛空界裏邊就有國土啦，就係、是、我哋所依止嘅。咁啊，既然有我哋所依止嘅國土，就當然有眾生，有人類啦。我哋唔講出生啊，我哋就係人，我哋就講人。咁啊，有呢個虛空就有國土，有世界，有世界就有我哋嘅人。咁啊，有人。就一定是有烦恼，是有这个业障。那么如果有人有烦恼又有业障，那么当然呢我们也都未曾成佛。既然未曾成佛，就当然也都这个佛的法门也都未曾学。那么等于说呢度众生这个心愿，遣烦恼的这个心愿，正实道的心愿，学法门的心愿，那么这四个大愿都未曾圆满。那么既然我们这个四种大愿都未曾满，当然我们赞叹佛的功德，这种心愿亦都未曾穷尽，亦都未曾圆满。咁我哋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咧，咁我哋就讲呢个修养功夫啦。咁啊，假如有一个人，如同《楞严经》所讲啊，佢话一人发心修愿，十方虚空即即皆消云啊。《楞严经》里边讲啦，虚空虽然广大啊，都系生于我呢个自心啊，都系我哋呢个自心一念迷情。才是有这个虚空啊。如果我们一念过招，就算虚空都很渺小啊。虚空都是我们这个自心的虚空啊。那么阿难尊者开悟之后，所以他说当知虚空生我心内啊，都犹如片云点太清雷啊。我们一片的浮云在这个广大的虚空里面，当然很渺小啊，这个一片的浮云。如果我们坐过飞机的人就更加明白了，飞机所经过的地方，尤其是一上一落啊，总是经过这个云层的。那你说我们所经过这么多的云层啊，那些云啊，在这个整个大虚空里面，当然是很渺小啊。那么现在呢，以这个虚空来得比喻我们这个自心，以这个一点的浮云啊，譬如个虚空啊，这个浮云在这个虚空里面很渺小，就譬如我们这个自性里面啊，望于这个虚空啊，虚空亦是同样的渺小啊。所以一人发心归依，那么十方虚空啊，都即皆消云，不可得。那么虚空不可得啊，就当然没有国土啦，冇世界啦，冇世界就当然冇众生，冇众生就当然啦，冇呢个烦恼，冇呢个罪业，冇咗烦恼，冇咗罪业，我哋一定咧成佛。既然成佛，一定咧修学法门就圆满啦。咁啊，所以虚空粉碎，就冇咗呢个众生啊。咁就用于呢个众生无边誓愿道呢个大愿，有众生就有业障，有烦恼；冇众生何来嘅烦恼业障咧？咁就用于呢个烦恼无尽誓愿念啦。咁啊有烦恼就不能成佛，依个冇烦恼就成佛啦。咁啊用于呢个佛道无障誓愿成啦，既然成佛。当然学尽法门，咁啊用于呢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咁啊，既然众生道尽，烦恼断尽，法门学尽啦，佛道已经系成，四种菩萨嘅大愿都圆满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咧，我哋称赞佛嘅功德啦，亦都圆满，个念念相续。都无有间断啊！我哋一日未成佛之前， 我呢个赞叹佛嘅功德啦，不尽未来际，不休不息去赞叹佛嘅功德，生而已矣，不无有疲厌啊！我哋尽未来际赞佛功德，不管啦，我呢个身体，以及我呢个舌根发出赞叹佛嘅语言，以及我一心一意去作观啊！我从来咧冇呢个疲倦，等于话一日未成佛以前，我都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嚟到赞叹佛嘅功德。咁啊，赞叹就系属于咧呢个口业啊。咁啊，我哋呢个口业，咁啊有其功德之一面，咁啊亦都咧有其啊。呢、这个罪业呢一方面，咁啊，所以十善戒以共呢个五戒里边啊，关于呢个口啊呢一条戒啊，亦都咧好重要啊。如果五戒就简单啲，不妄语，即唔讲大话，但系呢个十善戒里边咧，佢就将佢扩充啊，唔恶口，唔两舌。唔语语唔妄语，嗱咁啊妄语就讲大话啦。不过佛教里边所讲呢个讲大话咧，就当然从呢个显浅嘅地方嚟讲咧，我哋就唔好全心啦欺骗。但系如果依照《楞严经》里边咧所讲呢个大妄语啊，佢就唔系话道呢个离，而系咧唔好以呢个烦啊。你就懒于呢个圣人，咁啊呢种咁样嘅情形咧，我相信咧现在啊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呢啲咁样嘅出现，又话见到神啊，又话见到乜嘢鬼啦，咁啊又话见到菩萨啊，好多人话见到观音菩萨啦，啊又话降到佢身上啊，咁啊真系我出家几十年啦。我都未见过观音菩萨真的啊！咁啊，真系我啲功夫咧就不如一个普通嘅老太婆。真系我都想见啊观音菩萨，始终咧，而且我都系成日念观音菩萨嗰啲。我啊一生人系信仰观音菩萨，我个房间咧最多观音菩萨像。咁啊，我最尊敬观音菩萨自大悲咒，但系我几十年都冇见过观音菩萨。咁啊，證明我啲功夫咧就未曾得啦。咁啊，但係一般普通嗰啲咁啊老太婆啊，嗰啲世俗人啊，我都唔知聽過好多法師啊，我就見到觀音菩薩見一見。咁啊，其實呢啲咁嘅嘢咧，觀菩薩好多人都見到。不過咧，你見到咧，你就唔好驚。《楞严经》里边讲咧，你即使你见到菩萨，唔系话证明你就得到解脱就了生死，你同样六道轮回。不过咧，你真系响呢方面有修养嘅人咧，你能够见到观音菩萨咧，唔系一件奇怪嘅事，系好普通嘅事。不过咧，你唔能够宣扬啊，因为宣扬啊，佢里边咧就附带咧有呢个名。呢、这个名一有咧，佢就变咗咧有呢个利啦。咁啊，所以好多嗰啲拜神婆咧，咁啊个成啊都话见到观音菩萨，一般无知个妇女啊，哇乜嘢咁灵啊，见观音菩萨，咁啊变成咧佢呢个根自而来噶，呢、这个名与共利咧就得到好多啦。就等于话佢就系个圣人啦。啊，咁你冇见到我见到观音菩萨，咁你咪要尊敬我咯。咁啊，如果系咁样嘅作风咧。咁啊，肯定呢个人啊，唔单话邪知邪见啊，亦都要欠满身债啊。某一个人相信你，对你有所奉献啊，你都欠一份债响住啊。所以《楞严经》里边咧，就特别提出所谓大妄语成即堕无间地狱啊。你根本咧就唔系一个圣人，你话你自己系个圣人。咁啊，呢種妄語嘅罪過咧，係好大啊，好大啊！所以我哋一個真正嘅出家者， 真正一個修道的人，他真的見到觀音菩薩他都不聽的，他真的見到阿彌陀佛他都不聽的，只是自己知道、確實我是念觀音菩薩的，一向都那麼隔見到觀音菩薩不是歧視、我一向念阿彌陀佛的，那麼見到阿彌陀佛不是歧視，絕對不能夠妖言惑眾，因為裡面這個名利呢跟住而來，咁啊，名利就系堕落之因啊，所以呢种妄语咧，绝对不能讲，绝对不能讲啊。咁啊，除咗妄语之外，两舌啦，咁啊，其实我哋嗰条理咧系一条嘅啫，就冇两条啦。不过咧，但系佢呢个作用咧，就唔止两条啊，可以十条、八条啊。佢喺十个人嘅面前讲足十个人嘅坏话啊，响第一个人面前咧。他就從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個人，那九個人的長長短短就講給你的第一個人聽，那麼到了第十個呢，他就將前的九個人的長長短短搬來搬去就搬給你的第十個人聽，那麼搞到這十個人呢真的妥妥變了，你懷恨我，我懷恨你，那麼這種越多是呢一種很大的過失啊。咁啊，有一種咧，佢哋惡語啊，咁啊，成日咧都係咒人嘅，咁啊，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喎，啊，成日咁，但係咧，出言都係咒人、傷人啊，咁啊，亦都係呢個口過啊，咁啊，仲有一種咧，就叫做語語語咧，就係鳥書邊啊，一個奇怪嘅奇字，一個語字，咁啊，點解佢哋語語咧，即係叫做風涼話，普通人講咧。叫做風涼話，就例如其實呢個人咧冇乜了不起嘅咁啊，唉、你又了不起啦，媽媽呢個俗語咧有多少係追風人嚟啊？如果佢真喎，咁啊，所以十善界裏邊就開出有妄語、語語、惡口兩字。咁啊，講到呢個舌根啊，如果造罪業啦，真係好容易啊！我哋分分鐘呢個嘴啊，都做好多嘅口過。咁啊，同時有一個人啊，佢就牽一隻黃牛，咁啊入到呢個墟裏邊咧，就想話賣咗佢。咁我哋鄉下咧，就唔係同香港嘅大城市咁噶噃，嗰啲街市裏邊咧唔係啊有嘢賣啊，佢就趁墟趁墟啊嘛。有啲一四七，即係逢一逢四逢七；有啲二五八，逢二逢五逢八；啊有啲啊三六九。逢三逢六逢九，咁啊，凡系十咧都休息放假，咁啊，然后咧每一条村嗰啲人咧有多嘅就担出去卖，卖咗嗰啲钱咧边样自己冇噶啦，就将嗰啲钱咧买翻嗰啲自己需要嘅翻屋企。咁啊，有一个人咧，佢养大一只黄牛，咁啊，嗰日佢就趁虚啦，咁啊，想话入城趁虚咧，就卖咗呢只牛啊，咁啊。得的錢咧，點不知呢只牛咧行到半路啊，好似有少少個狂症啊！佢見到一個人咧，用個牛角一撬，咁啊撬死咗一個人。嗰只牛角如果你俾佢撬一撬，真係天窿啊，肚都穿啊，就撬死人噶。咁啊，呢個主人咧覺得呢只牛啊都唔聽話啊，拖佢出城。咁啊，賣俾人，佢就創咗禍啦。咁啊，佢正在作念嗰陣時咧，佢突然間見到對方咧有一個主仆，即係主人同埋佢呢個下人，佢正想買牛，所以佢就將呢只牛咧就賣咗俾呢個主仆呢兩個人啦。咁啊，點不知佢行行下咧，呢只牛又發狂症啊！就將佢呢個兩主仆之中呢個主人咧一吊，咁就吊死咗。吊死咗咧，佢呢個仆人咧真係咧唔係幾高興啊！佢即刻咧拉翻屋企，咁就殺咗佢，就等於自己殺咗咧自己賣牛肉。咁啊，佢剩咗個牛頭咧，佢掛住賣啊！咁啊，剩咗個人經過咧，佢就好需要一個黃牛嘅頭。翻嚟或者整嚟食啊之類啦，咁啊佢哋即係黃牛頭都唔係輕嘅喎，兩隻角尖埋成個頭咧都有好幾十斤重㗎， 咁啊，即係天氣熱啦，咁啊個衫咧辛苦咧，睇到有棵大樹，一棵大樹啊，咁佢就唞下啦，佢就將嗰層牛頭啊掛喺個樹上邊，佢就喺下邊咧，咁就喺度瞓覺休息。點解啲頂都唔穩陣？佢瞓到一半咧，個牛頭啊跌咗落嚟，咁啊將佢咧嗰啲牛角啊又係好硬嘅，亦就將個牛角咧將佢通死咗。咁啊，在一日之間咧，呢一隻牛就殺咗三個人，初入城發狂，牛角碰死一個，賣俾呢個主仆。冇幾耐咧，嗰只牛角咧亦都咧殺咗呢個主人。呢、這個仆人將佢殺咗，賣牛肉。咁啊，呢個賣牛頭嘅人咧，俾個牛頭跌落嚟，咁啊又係通死咗。咁啊，一日之間啊！咁啊，呢个牛咧就杀咗三个人。咁啊，当时咧所谓前后左右街坊邻里啊，都讨论呢件事噶。点解一只牛一日之间就整死咗三个人？咁啊，大家咧就唔明白啊。咁啊，去问佛啊。咁啊，佛话好，你将呢个理论问我啊。咁啊，我咧。就講啲咁多故仔俾你哋聽下。即從前啊，好遠好遠以前啊，佢有一個老婆婆，即係老人家啦。咁佢以咩謀生咧？佢冇咩特殊嘅本事，但不過咧，總算咧有幾間嗰啲細細間嘅屋。咁佢覺得自己既然缺乏呢個謀生嘅能力咧，佢靈機一動咧。就將呢幾間小屋啊，作為呢個小小嘅客宅，咁啊方便下咧，嗰啲來往嘅人啊，所謂趕唔到路嘅，咁啊住宿一晚就收翻少少錢啦，嚟到養自己。咁啊有一日咧，來咗三個青年啊，咁啊呢個老婆婆就好招呼佢哋咧飲下食啊，啊俾地方佢住，咁啊準備第二朝啦，咁啊接仗啦。咁要俾錢啊！點解知啲三年青年用呢個老人家好欺負啊？等佢半夜瞓一覺，三個都走咗，一早佢走人啊，一個先都唔俾啊！咁啊，等到呢個老人家發覺啦，你知道啦，佢服侍咗你夜晚一餐飯，又俾地方你住，咁啊一個先你都唔俾走咗去啊！當然佢個心量一時間睇唔開啊，佢就去追。追啊！咁啊，追到呢三個人，點啊？見呢三個年輕人喺個老人家好欺負，佢唔單唔俾錢，佢仲出口咧嚟到傷害呢個老人家。咁呢個老人家到呢個時候真係咧忍無可忍啊！佢就起一念個惡心啊，起一念惡心啊！佢話：我今生鬥你唔過，等下咧你三個後生仔，你話用嘴巴講你三個嘴，我一個嘴。你話講打咪更加老人家唔係三個親仔嘅手嘅，真係冇啲辦法，所以佢就懷恨啦。懷恨咧，就即使我今生呢個仇報唔到啊，佢話我來生啊都要報呢個仇。嗱，佢因為一念到懷恨，所以墮落做牛啊！一念嘅懷恨墮落做牛，而呢三個年輕人咧，因為咧欺負佢。种下呢个咁嘅恶因，又出口咧伤害佢，又系种下呢个恶因啊！所以呢个老人家死一撇，多遭牛，自由一念嘅亲恨。但系呢个三个年轻人欠咗佢啲不债咧，结果就偿还呢个命债啊！咁啊，我哋从呢啲咁嘅因果故事啊，我哋有好多个启发性啊！一方面咧，唔好欠人哋嘅債；二方面咧，唔好出口咧傷人，唔好用呢個言語咧嚟損壞人家哋啊！呢種咁嘅名譽與同個德性嚟到保存咧自己呢個厚道。咁啊，如果呢個嘴啊亂講，口不擇言，與同出口傷人咧。在呢個因果上嚟講啊，唔知因而是果啊， 咁啊，所以我哋丛林里边有一句俗话，叫做各人生死就各人了啊，各人食饭就各人饱啊。任何一个人做咗罪孽，咁啊，亦都系嗰个人咧，佢自己承担啊，别人不能替代啊。好似老豆俾人就拉咗，呢个仔就不能够代老豆坐监嘅。因为各人做罪啊，就各人受啊。反过来，如果各人修福啊，各人修行啊，咁啊亦都系各人自己咧受到呢个善根嘅果报。咁佛在世嘅时候，咁啊有一个小和尚啊，佢呢个口咧常常啊都系吐呢个莲花嘅香气，佢冇呢个口臭之气啊，佢硬系唔使浪口嘅。冇口臭啊！佢日下飯啊，同人家傾偈咧，你對方啊都聞到佢響呢個口嗰次咧，吐出呢個蓮花嘅香氣。咁啊，點解咧？就因為佢一向啊觸生啊，佢都係個口咧讚歎人哋個好事，佢呢個嘴咧都係讚歎佛嘅功德。呢個口咧，從來啊～唔讲三讲四，从来咧唔会伤人，所以佢感到咧呢、这个口啊，正正都吐呢个妙香。嗱，咁我哋佛经里边啊，有个翻译专家叫做鸠摩罗什法师，咁啊佢一生人咧都系用呢个嘴啊去翻译经典，佢将佢呢个印度嗰啲梵文啊。用佢呢个嘴咧，一句一句咁啊读翻出嚟，然后咧等呢个懂梵文啊嘅人啊，咁啊译翻呢个中文，咁啊佢呢啲功德咧就从呢条理啊，从呢个嘴嗰度收到嚟噶。所以后来到佢临死嗰阵子啊，佢就发一个咁嘅愿，佢话我哋出家人咧都系临死啊，即系死咗之后咧系火葬。咁佢话我一生人咧都系翻译经典，咁啊，但究竟有冇错咧？咁我自己唔敢讲啦。所以佢就发现啦，佢话假如我一生人翻译经典冇错误，等于话一言一语啊，都系适合佛所说，一样句句咧都同佛所说嘅冇乜两样。如果真系咁嘅话咧？佢话如我死咗之后火化，全身都要毁坏，咁啊当然救唔过嗰啲火啦，系嘛？佢话我希望咧，我呢个心已成啦，但系我呢条理咧烧唔坏，咁啊知道后人咧对我所翻译嘅经典啊，咁啊有一种咧信仰心，咁啊佢发咗呢啲愿之后，佢果然啊死咗之后啊，咁啊大家同个火化咧。全身都燒咗啦，咁啊！但係咧，佢呢條理啊，真係咧唔燒得爛，而且咧仲放光嘅，所以後世嘅人咧就證明咧佢翻譯經典咧係最好，所以對佢所翻譯嘅經典咧係最相信。咁啊，鸠摩罗什法師照經常講咧，佢唔單話為今生啊。释迦牟尼佛座下的翻译师，他就七佛以来他都是唯一的翻译专家。他翻译的经典呢，第一个好处呢就是那些文字畅顺。金刚经呢其中有一页是他经手的，我们现在所诵这本金刚经，平常所诵这本金刚经呢，因为金刚经有很多种翻译的，那我们平常所诵呢一本《金刚经》咧，就系佢翻译噶。佢啲文字咧就好通顺嘅，好通顺嘅。啊，《法华经》又系佢翻译噶，嗰啲文字咧又好通顺嘅。但系《楞严经》就唔系佢翻译嘅。咁啊，《楞严经》嗰啲文字咧就好深奥嘅，都系四六句四六句嗰啲文字咧好深奥嘅。咁啊，学起嚟咧就比较困难啲。咁啊，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嘅经典咧，佢原则上在呢个表面上去睇咧，佢都好通顺啦，好容易咧领会佢里边嘅意思。 咁所以佢老人家一生人患有所欲著，从呢个嘴泄出嚟嘅句句都契合佛语，所以个火化之后呢个舌根咧就烧唔烂，而且仲放光嘅。咁啊，说明咧我哋呢条理啊，我哋呢个嘴啊，可以造罪，亦都可以修施功德啊。咁啊，既然呢条理又可以作善，亦可以造罪啊。咁啊，以其造罪，万劫不复，都不如咧，我哋修施功德啊，日后可以往生净土。咁我哋就老老实实啦，以我哋有生之年呢、這个有限嘅光阴啊，呢条理咧啊，有都会坏嘅。咁啊，利用佢未曾坏以前。咁啊，多年几句观音菩萨，多年几句阿弥陀佛啊，多持几遍大悲咒啊，多诵几本经，以咁多赞叹佛嘅功德，多多表扬人哋嘅好处。咁啊，千万咧就唔好咧做呢个破坏三宝嘅口过，或者破坏人哋嘅名誉嗰种嘅口过。咁所以第二。千山如来愿啦，就系、是、忏悔我哋畜生乃至今生各种毁谤嘅罪过，不服贴善男之愿，广修供养者。咁啊，十大愿中，我哋讲咗一时啊，嚟敬诸佛而者千山如来。咁啊，现在就讲咧三者啊，广修供养嘅福之。就是服於上來第一以降第二兩種講言之次啊。那普賢菩薩跟善財童子說，他說善男子啊，我們現在講第三言啊。那第三言他是什麼言呢？他言廣修供養者。那這一句的總標呢，標起這個題目就叫做廣修供養。咁我哋根據第一同埋第二兩個願啦，所以呢個第三廣修供養願啊，亦都可以啊分為四個小標題。即係第一，何故要供養諸佛呢？第二，乜嘢叫做供養諸佛？第三，供養諸佛有幾多種唔同？第四啊，咁啊供養諸佛有啲乜嘢嘅好處？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将呢四个小标题咧，咁啊放于呢个广州供养员。咁啊，第一，我哋何故啊？呢个为乜事？一个学佛嘅人，我哋要供养诸佛咧，咁啊里边有好多意思啦。咁我哋分开咧，有七种咁多。第一，理应而故。即是在这个道理上呢，我们应该要供养佛。为什么呢？因为佛是无上的导师，无上的大师，乃是三界慈父。那么我们是佛的弟子，那么弟子供养佛是很正常，很合理，就好像世间这个父母，那么他的仔女应该咧系要对佢尊敬，因为世间上每一个儿女啊，之所以能够出生、能够长大、能够成人、响社会独立，咁啊呢种恩义咧系完全响父母嗰处得来。咁我哋应该要对自己个父母孝顺，因为父母生我哋呢个畜生。咁啊，佛咧就能够长养我哋呢个法身慧命啊！佛嘅理论如同呢个水啊，佢可以洗净我哋呢个心田，以我哋能够了生死噶。咁啊，佛咧能够增长我哋呢个法身慧命嘅功德啊，所以我哋就要先敬佛，要供养佛。第二。佛是人家尊重啊， 咁啊佛呢之所以成佛，所謂三國圓融，萬德具足，咁啊人格咧係最高超。咁我哋唔供養佛啦，仲供養邊個咧？第三咧係福田南極啊，咁啊一塊田裏邊，佢下嘅種子就好少，但係日後呢個收割呢就好多啦。咁啊，如果喺廣東嘅地方嗰啲田咧，都唔係算話好肥啊。通常咧，咁啊一冚禾咧，一個手啊揸住咁就覺得噶啦。但係你到到江西，到湖南啊，所謂呢個薏米之鄉咧，佢插秧啊插過五六條嘅啫，但係佢日後繁殖起嚟到收割咧，佢真係咧一個手咧揸唔過噶。一冚禾咧，要过三四次先至割得晒啊！咁啊，当然啦，呢个种子就少啦，但系收获咧就好多啦。咁我哋供养佛亦系一样啊。咁啊，佛咧好似一块福田，我哋若是有人啊，以一杯水或者少少个花果。只要誠心誠意嚟到供養佛啦，都係功德無量啊！所以名為叫做福田係難極。咁啊，第四咧就懺悔呢個足罪啦，即係足生嘅罪孽啊！我哋每一個人佢都有呢個執着，就因為有呢個執着啊，佢呢個言行咧。每一秒钟所做都是为我自己的，但是为他人着想的时间呢是不多，所谓自私自利。那现在呢，我就明白这个供养那种的功德啊，我们这个心量就要大一点了，不好只是为自己。那我们呢要普遍啊供养一切人，嚟到减少自己呢种嘅我执，以降啊呢个贪贪，成为咧一个大供养者。第五咧就系、是、对住呢个怨恨嘅烦恼，嗱咁我哋啲烦恼啊，就系、是、由咧。所謂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們一念之迷啊，直到今日所謂生生世世啊，那種這樣的業力的種子呢都不知道多少。那我們開始講個譬如，例如我們影像，我們影像，那麼很多人啊都會影像啊，尤其是今日這個科技的進步啊，那些相機全自動化，咁啊，全自動化有佢個好處，唔使動腦筋啦，唔使教距離，唔使教光圈啦。但係咧，嗰啲自動嘅相片咧，冇藝術可言嘅。我相信會影像嘅人咧，都唔反對。不管佢有藝術，冇藝術，佢總之佢呢個相底啊，佢係影咗乜嘢景啊？你除非就剪爛佢，毀咗佢，燒咗佢。如果不是直接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你再拿出来去冲印都是那种景。不能够说初初影一棵菊花经过十年之后变成一棵苹果树，没有这样的可能。是一影了这个底线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那我们呢所谓生生世世那种这样的业障啊，那种的我执啊，那种的贪贪啊，全部呢放在我们这个第八色田中里面。那么有机会好像排班那样，有机会呢他就起这个怨恨啊，分成这个种子起怨恨。我们每一次受生都有一次的贪烦恼，每一次受生啊都有为我自己这个我执。那么积积埋埋呢，咁啊，於是就按其先后啊，咁就受 呢個貪貪個果報啊，受呢個我執個果報，一啲乜都唔會錯亂噶。咁啊，既然我哋多生多世啊，嗰種咁嘅我執啊，嗰種咁嘅貪心啊，所謂根深蒂固，咁我哋點樣可以了咗佢咧？咁啊，唯一嘅辦法就反其道而行，我哋忘我，我哋盡量咧同人哋結緣，或者供養而俾呢個長輩，一切嘅功夫啊！是自己修养得来的，不是这个理论上讲的，就是我们明白这个理论还要脚踏实地这样去行，这样去做，要忘我，要尽量必然供养这个三宝。所以很多那些人他就做法事，上个名字，有人知道那些法师忙那张座未曾读，即係未曾養得到佢個名啊，咁啊當然冇佢個名啊，咁雖然佢讀嗰陣時啊，梗係讀唔出佢個名啦，但係佢就好留意啊，硬係打側個耳仔咁啊聽，哇！聽到最後咧，即係座都讀完啦，哇！冇佢個名啊，佢真係啦，總之硬唔舒服啦。如果嗰啲涵養好嗰啲咧，即係仲話最多啊，法師點解冇我個名啦？係咪？咁啊得啦。我哋加方去寫翻，咁啊菩薩加地啦嚇，但係有啲嘅真係咧，仲惡起嚟啦，咁梗係啦，嗱某某人有錢啦，咁啊我啲啊窮啊嘛，咁啊梗係念佢嘅名，我哋都唔值得佢念啦，咁啊真係啦嚇，確確實實啦，如果係咁樣嘅心啊去拜佛咧，即使有功德都唔會大啊，人總有會錯念啦。咁你已經聽到冇名，即刻幫佢補翻啦，係特別幫佢點一次又點話啫，係嘛？但係佢都個心咧都唔高興，咁啊變成呢種咧就唔得話為我啦，呢、這個為我我得緊要個頭添啊！咁所以我哋咧就有一句話：財入山門啊，就福歸獅子。總之你發一念心。你即使咧送一杯水嚟，擺住供佛，或者用得俾自己呢個花園啊，有一棵花，你又剪咗嚟咧，整得乾乾淨淨供佛，連錢都唔使用噶啦。無論點樣，都係你嘅善根，都係你嘅福德，都係你嘅功德。就千萬咧唔好啊！一陣子咧。照顧唔到啊，你就生起呢個煩惱啊！咁啊，呢個功德咧就唔係好大，唔單話唔係好大啊！你一念呢個心念啊，動起嚟咧，真係嗰啲善根功德咧都冇曬啦。咁所以我哋明白呢啲理論之後啊，咁啊，你做功德咁啊，做咗就算啦，最好從今以後咧都唔記得。所以常常話：法師啊，究竟你做過乜嘢我都唔知啊！咁做咗咪算咯，邊有得閒記得咁多嘢啫？你最好咧無上功德，最好咧要忘我，咁樣先至可以對住啊！我哋多生多劫啦，積聚下來啊，嗰一種咧所謂我見同埋呢個貪心。咁啊，第六咧就標榜眾生啊，咁呢個行菩薩道嘅人。我哋为咩成个行菩萨道？为咩成咁辛苦去度人啊？就系、是、想做呢个众生嘅模范啊！咁我自己礼敬之佛，就做呢个众生嘅榜样，希望人呢照样去礼敬之佛。我时刻轻赞如来，咁啊亦都希望别人呢轻赞如来。我现在。供养施佛，我哋亦都希望任何人啦，时时啊都系供养施佛，咁啊标榜众生做众生嘅模范啊。咁啊第六就标榜众生，第七咧就系应本愿啊。咁啊菩萨发心咧，所谓呢个愿力就好多，但系总言讲佢咧就系、是、度众生啦。遣烦恼啦， 學法門啦，正佛道啦，咁啊供養諸佛嘅願力啊，唔單我係咁樣，乃至十方三世諸佛都係咁樣做。咁啊，我家下亦都學三世諸佛咁樣做啦。咁啊，學十方三世諸佛嘅供養佛法門，咁啊應於呢個法門無量世願學。我哋供養三寶，供養師長，咁就忘我啦。啊，肯布施結緣啦，亦都咧冇咗呢個貪心，亦都冇咗呢個我執。咁咪應於呢個煩惱無盡世現險，我自己係咁樣行，亦都教人咁樣行，咁咪應於眾生無邊世現道。咁咪法門又學，煩惱又斷，眾生又道，當然就一定成佛。咁咪應於佛道無上世現成。咁咪每一種嘅法門呢，都應於呢個菩薩嘅四宏世現。咁啊，以上嘅七種咧，就係、是、説明我哋為呢個事幹要供養諸佛，就有以上嘅七種理由。咁啊，第二何名叫做廣修供養？嗱，咁啊，供養咧同呢個布施啊，就表面睇咧就好似，咁啊都係以呢個財物啊嚟到去俾人啦。但是供養和布施呢就有多少分別的。那布施就多數呢就比那些呢平輩啊，或者呢是那些艱苦的人，某一個人呢他很需要什麼，那就等於說他沒有，那我有能力了，那我就幫他了，那就叫做布施。但是如果你對自己的長輩呢，你就不能講布施噶咯。嗱，如果話你今日出糧啊，啊買盒餅啊，俾你阿媽阿爸食啦，阿媽阿爸我布施俾你，你即係等於話佢冇啫。你等於話你買唔起啊，家下我俾你，咁就變成咧呢個禮貌上咧就完全係唔通噶啦。啊，但係如果你話係阿媽阿爸，咁啊你養大我啦嚇、啊，當然費過好多心血啦。等於話佢家自己做老豆做老母啦。佢知道點樣養仔嘅辛苦啦，咁啊回想起嚟啦，咁啊我今日長大都係父母嘅恩德，嗱咁我今日出糧，咁啊當然啦，咁啊睇環境啦，咁啊我嘅力量係咁樣啦，係嘛，咁我就即使咧係買一個金或者一個橙，我嘅能力係盡多，係咁樣啦，多買我買唔起啦，但係咧你係一點嘅孝心，正於係供養自己嘅父母，咁啊呢種咧。就叫做供養啊，是以呢個下人或者呢個晚輩係對呢個長輩一種嘅恭敬，所以咁咧就叫做供養。啊，咁例如你話有一個人同法師結緣，咁啊法師啊，我布施個紅包俾你啦，咁啊變成咧認真唔係禮貌啦。咁所以呢個布施咧同呢個供養啊就有咁樣嘅分別。我哋供佛。但是不能够说布施佛的，所以布施者呢就多数呢这个有力量的人啊就是帮助这个没有力量的人，那我自己就布施，那我跟他结缘，因为他的能力呢对这方面呢是差了很多，但是我呢可以补他的不足来就帮下他、啊、又即使话呢不是说真真正正一个好需要、啊、例如广经法会常常有人家買藥結緣嘅，咁啊呢種咧可以講布施，就屬於呢個結緣，大家結個好緣，即係對方咧唔一定咧少咗呢樣嘢，啊不過你發心啊中意同大家結緣，咁啊都可以講話叫做布施，但係供養咧就一定咧要對呢個長輩嚟講嘅，對呢個長輩咧你唔能夠話布施。就如我剛才講啊，如果你買個餅俾阿媽阿爸話布施，即等話你買，等於你話佢買唔起啊，咁啊變成咧對佢唔係幾尊敬啊，所以叫做供養啊。咁啊，現在我就明白咗呢個供養同埋呢個布施，咁啊呢兩個名詞之外啊， 咁所以我哋所謂供養諸佛咧，就供養法啊，或者供養僧咧，即係供養三寶啊。因為三寶咧就係個福田，所以我哋要生一個恭敬心咧嚟到供養三寶，仲要和顏悦色。但係呢個物質咧，唔論佢貴賤，但係最緊要咧。就是有一念的誠心，有一念的正義，那麼才算名為叫做供養三寶，或者供養這個長輩。那麼其中呢，我們所得這個福呢，就有多少不同，那麼亦都是關乎到呢我們這個人那種心量，亦都關乎到咧，我哋所供養啊呢個對方咧，係唔係一個福田？嗱，如果我哋所供養嘅係福田，啊，例如恭敬三寶啦，咁啊孝敬父母、供養父母，都係同樣嘅大福報，同樣係個福田。咁啊，你即使啊，少少嘅物質。但你所得的福呢是很大，因为三宝和自己的父母呢是一个福田。那既然是福田的，你就落少少的种子呢，它日后的收获很大的。就譬如呢，我们对于这个福田，三宝父母的福田，我们常常供养，即使呢是很少很少的物质，但我们所得的福报呢就好大噶，咁啊有一種咧，咁個布施就好多喎，供養係好多啊，佢但係所得個福咧就唔大啊，屬於邊個類咧？咁啊供養嗰啲外道啊，供養嗰啲邪師啊，所謂嗰啲冇正理嘅邪師見啊，咁你即使咧係供養佢好多，俾佢好多。就因為佢唔係個福田，咁你所得嘅福咧就唔～